Cheers.

碎的人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痴心的你曾着过火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至少他见了面会更难过。我对遗忘的感触爱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。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 就变，可以变色的智能 LED 灯泡。一般咱平常用的灯泡都是白色或者黄色的，而对于咱3C潮流生活馆的潮男潮女来说，可以由自己掌控的变色灯泡才是最佳之选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3C推荐单品，可以用智能手机控制的变色 LED 灯。它的使用方法和普通灯泡一样，直接拧到灯口上，然后配合手机应用来使用。你可以通过安卓手机 iPhone 和 iPad 等设备对它进行编程，再通过红绿蓝

脸，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令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。 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啊，跑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我想再跑两圈，这样能多排点汗，效果会更好。 话不是这样说，运动要适量，并不是出汗越多越好。 很多人认为锻炼后大汗淋漓效果就越好，但据健身专家介绍，出汗的多少是因人而异。首先，汗液取决于汗量，不仅有性别差异，还有个体差异。其次，液汗量，有些人体液较多，运动时出汗就多。体液的多少由体脂的含量决定，因为脂肪组织中含水量比较少，胖人的体液比瘦人反而要少。尽管运动时胖人出汗多，但耐受水分丢失的能力却比较差，因此胖子在运动不长时间就会觉得很疲劳，出汗也有影响。如果运动前大量饮水，会导致体液增多而增加出汗量。再者，还要看个人的身体素质，体质强壮的人，肌肉与运动器官都比较健康，即使进行强度较大的运动也毫不费力，出的汗自然就少。相反，体质差的人稍稍活动就会大汗淋漓。养生小贴士，

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